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1日，渔护署八乡捕获雌性潜螺鳄，已送海洋公园检查及护理。 陈茂波指，访客上升及消费好转，将反映于首季经济及零售数据。 玻璃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今日实施。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延长停火。联合国称谈判停留准备阶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8，5月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今日亦都系劳动节啦。咁啊，见到咧早前特首咧喺劳动节嘅酒会嗰度咧嘅致辞，都提到咧啲劳工权益咧相关嘅工作嘅一啲进展。其中一个咧就讲到话推进取消强制性公积金咧，即系强积金个对冲嘅安排啊。佢话咧立法会咧喺上年6月咧就通过取消强制性公积金对冲的法例，但是就话咧，即系当时政府咧系冇讲明个生效日期嘅，咁就系话唔迟过2025年底实施取消呢个强积金对冲嘅安排。咁佢当日咧喺致辞嘅时候咧就提到话，已经作出决定啦，政府咧就系决定取消强积金对冲嘅安排，会喺2025年5月1日生效嘅。有咗呢一个日期，咁啊，即系代表啲咩？对于劳工界嚟讲，最关注啲咩咧？或者呢段时间仲有成？两年到啦，咁嗰个准备有啲乜嘢要去预备嘅咧？咁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点睇而家有关于咧，即系取消强积金对冲方面咧，有一个期喺度啦。咁另外仲有咧，今日咧喺劳动节之下咧，唔同嘅劳工嘅议题都想同大家倾下嘅。有电话旁边有劳联副主席，亦都系劳雇会雇员代表谭金莲，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谭锦莲。头先都讲到，特首李家超咧喺星期五啊28日嗰阵咧，就系提到话2025年5月1日，即系整整一两年之后咧，就会取消强制性公积金对冲嗰个安排啦。有呢一个期，你哋自己作为劳工界嚟讲，听到又有冇谂过啲乜嘢咧？或者同唔同意都仲要两年先至系落实呢个对冲咧？ 其實咧，我哋本身對於嗰個時間表係覺得真係比較遲嘅，因為喺舊年6月通過啦，咁即係2022年，咁去到2025年，本身都講到話成3.5年先至可以有即係落實，實在爭太遠啦個時間，因為每年咧，其實而家個強積金對沖咧就接近每年超過60億嘅，咁呢度可能有啲工友一般都係即係以收入中位數20,000收入咁嚟計啦，其實如果佢話工作得耐嘅，即係譬如2000年開始供強積金到而家都20幾年咧，佢真係可能咧累積咗有20幾萬、30幾萬喺户口度，咁但對沖咧，其實佢真係乜都冇嘅。咁我哋希望做得到實施嘅話咧，其實幫到個工友真係幫好多啦，同埋個人數又多啦咁樣。咁但係咧對於話由2025年年底去到2025年嘅勞動節咧，咁都起碼有一個日期嘅承諾，即係話起碼喺呢個線嗰度咧，唔單止係承諾呢個措施會生效，而且咧，我哋認為係無論呢個平台咧有冇延誤又好啊，或者係完唔完成都好咧，政府都要有個方法令到我哋咧5月1日嘅時候咧冇得再困難咁樣，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咯。 你覺得其實呢兩年嘅時間啦，即係去到2025年5月1日正式落實呢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咧，有啲乜嘢要準備咧？或者其中之前政府都話，计划是推这个专项储蓄户口的，你自己又怎么看这个的做法，或者有什么要准备，还有对于商界来说，因为现在都有一个300多亿的资助计划嘛，等等，那些是不是都要时间去准备呢？ 我哋見到嘅咧，就譬如話，佢嗰、那個對沖嗰個平台啦，即金融平台啦，就之前都有即基金局都公布咗，係有一個好嚴重嘅8個月嘅延後啊，工作滯後咗8個月。咁第一嗰、那個問題就係我哋都擔心，哇！你即喺特首公布話5月1日之前咧，其實呢個滯後會唔會好大影響咧？因為成個計劃你的工作準備期是3年嘛。 三年幾，八個月差唔多相等於三分一時間啦。你即係第一時間你要去追啦，第二個就係點樣令到佢唔好再有咁樣嘅延後咧？呢個咁嚴重嘅延後咧，咁我諗而家嚟緊仲有兩年嘅工作咧，第一都係要又加上又褪早咗少少啦。咁其實咧即係話大概剩翻兩年嘅工作係必須要找緊個時間啦，同埋咧就係即係令到個時間表係緊湊一啲就唔好喺個環節上面咧就係、是、再有任何嘅即係幾乎可以係零嘅時間延誤噶啦。咁呢個係對僱員最重大嘅承諾啦，同埋即係亦都係對個平台咧嗰個工作嘅要求。另一個就係嗰個專項僱主嗰個專項公款户口咧，其實據我哋了解咧，就同呢個平台本身即係處理雖然都係經過呢個平台可以計數嘅，咁但係實質上咧就唔係透過平台去儲蓄。勞工處咧都有另外一個計劃去幫僱主去計數啊，或者係處理嗰啲存款嘅咁樣。咁相信呢樣嘢咧都係勞工處，我哋都問過好多次啦，但係都對於呢、這個專項嘅儲蓄個僱主個户口咧，其實嗰個資料就唔多，我都希望咧就勞工處或者政府喺呢段時間咧都可以俾多啲資訊我哋社會同埋僱主做一個準備，幾時點樣去計劃啊？去因為唔同規模嘅僱主其實咧嗰、那個數額都分別好大咁啊，其實佢都要做一個財政預算嚟定咁啊，咁相信呢、這個即係啲提前一年去準備其實都唔足夠嘅，因為而家呢個時間開始有啲規劃，有啲即係計劃啊，時間表俾到僱主或者係我哋社會睇到，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咯。 嗯，頭先嗰個講到積金易平台嗰度咧，的確係嘅，因為話個交付時間咧，好可能啊，就係會比合約所定嘅咧遲咗八個月嘅咁。不過政府就講到明啦，2025年咧將所有強積金計劃加入平台嗰個目標係維持不變嘅。咁但係有冇呢個積金易平台同是不是即係取消強積金對沖落實咧？兩者是不是一定是掛鈎咧？過往見有啲議員都提出話唔應該捆綁兩件事嘅咁，你自己又點睇咧？係咪可以唔捆綁嘅咧？ 係，其實咧，你話純粹計數嘅話咧，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即係政府嗰度Facebook 啦，勞福局嘅 Facebook 啊，勞工處都宣傳啦，有啲計數機，有啲工具可以幫手計到喺劃線嗰一刻到底係唔同狀況嘅僱員嗰個款項係點樣嘅。咁我哋認為咧即係可以幫到管理人員啦，同埋僱主咧，即係盡早去即係熟習點樣計啦，因為其實都涉及好多個即係元素咁啊，嗰個方程式。咁呢個咧，其實有呢個計數機，基本上已經做得到噶啦。不過喺執行上面咧，具體執行上面，要全香港都統一去做啊，或者即係又有各個受託人都可以有統一嘅效率。政府就話：唔係，我哋要用個平台，咁就全港一致性啲。同埋咧，即係嗰個款項咧，就計得準確啲，因為都即係有唔同嗰個受託人可能處理嗰個效率又唔同啊咁樣。咁我哋本身認為係唔需要嘅。如果真係萬一2025年5月1日嗰個平台仍然係滯後嘅話咧，其實我哋認為用嗰個計數機，即係你喺即係白紙黑字計好條數啦。咁我哋就知道僱主知道點樣找數啦，平台又知道嗰啲受託人又知道點做啦，僱員亦都好清晰有個數其實點樣幾多攞得翻，幾多係對沖咗，幾多係唔能夠對沖嘅。咁其實都係做得到嘅。 OK， 另外就想講呢個同取消強積金對沖就未有直接關係嘅，都同強積金有關係嘅。因為之前見到就係積金局主席林家謙咧就提到話，現行法例咧其實即係僱主遲交或者欠交啲強積金嘅公款咧，不论佢拖欠嘅时间几长定几短啦，都系划一收咧呢一个欠款金额额外就要俾个附加费，就5%嘅咁。就话构思紧系咪可以做一个分层嘅附加费措施？咁即系话如果超过指定限期都未交呢一啲欠交嘅公款咧，就可能嗰个附加费咧就会相应去递增嘅咁。你自己同唔同意，或者觉得呢一个嘅做法嗰、那个有效程度系点咧？又 我哋認為呢個係一個好嘅建議嚟嘅，因為咧其實拖欠強積金或者唔供強積金咧，嗰個情況係都幾嚴重，而且係惡化緊嘅。咁以即係疫情之前咧，大概一年咧就有超過260,000張即係付款通知書，即係話喂你欠薪啊，有人投訴你啦，咁你就要僱主就要找數嘅噃咁樣。咁呢、這個 確認的個案由26萬呢就去到我們現在2022-23年是35萬張、其實是多了不少的，而且是逐年按年地遞增。其實每張這些付款通知書背後呢不單止一個員工的，我們試過接過一些、即是個案可能有幾十個員工啊，可能不多啦，幾十個員工，但是有些可能一間茶餐廳都可能有十幾個員工，因為他未必是針對一個員工不供的嘛，可能是那個部門啊，那個類型的員工不供就不供款，可能一宗個案都有十個八個這樣。這裡35萬張付款通知書背後講的是超過8萬的打工仔女，所以個情況是即是普遍啦，同埋是惡化的。這個做法呢就希望有一些即是阻嚇性喺度啦，同埋有實質嘅罰款咧，就回顧翻，即係俾翻個僱員就係話，其實係拖你咁耐，因為咧強積金嗰、那個拖欠嘅個案咧，佢唔係拖一個月啊咁樣嘅，佢有陣時好多時都係話，哇，真係拖好耐啦。咁佢如果係仲有份工打嘅咧，佢未必會去告個僱主嘅。 Okay. 但如果話唔係喎，連埋欠薪喎先一齊追咧，我哋往往發現嗰度講緊超過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嘅、即係嗰、那個拖欠供款嘅情況， okay. 甚至有啲比較特殊嘅個案咧，佢係從來都冇供到嘅。咁所以個款額係非常之多嘅，咁如果有一個累進式嘅咧，或者係甚至重犯嘅，即係僱主。是会个罚款的水平是会增加的话呢，其实就是才带出个阻吓性咯。 OK， 嗱呢点点睇各位观众听众系有关于即系呢一个如果欠俾呢一个嘅即系雇主系迟交或者欠交呢个强积金公款啦，附加费由而家就划一5%，系咪可以研究去到即系分层呢？如果月内未交嘅话，可能就会相应增加呢1872311。另外都最后都问一下唐金莲啦，即系除咗讲强积金相关之外啦，最低工资今日呢就会系上调到去40蚊一個鐘嘅咁，另外最低工資委員會都話研究緊啦，點樣優化法定最低工資嗰個檢討機制嘅咁，你哋自己點睇咧？即係有啲人講法就話，係咪可以用方程式去計啊？點樣增加透明度啊？你嘅諗法係點咧？ 我哋咧都做咗個問卷調查俾啲工友嘅，其實超過70%受訪嘅工友咧都係同意一年一檢啦咁樣，因為其實你一般坊間嘅即係公司都係做緊每年都去調整嗰個人工，實質上有好多僱主咧都有能力做緊呢件事噶啦。咁最低工資其實應該要提齊翻啦。另外就係話即係要追翻譬如即係綜援嘅二人家庭咁嗰個水平咯。咁因為而家我哋計到嘅就係、即係就算出嚟做40蚊嘅即係工作啦，咁樣40蚊時薪嘅工作咧，都係9000蚊嘅收入，咁其實係低過綜援家庭。咁呢個咧，實在係喺個機制上面咧，需要反映即係出嚟做嘢就應該唔好低過綜援水平。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但係計嗰個數出嚟，即係而家仲就算唔係一年一檢，兩年一次但係都話可能要耗時好耐，因為大家都要傾，就冇一個好似一條方程式咁計。你又同唔同意要咁樣做咧？ 我哋見到咧，其實有類似港鐵咁樣嘅即係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啦。咁雖然港鐵嗰個咧就有加冇減啦，咁但係咧，我哋認為即係喺最低工資嘅檢討裡面，其實都要反映即係有一個增幅喺度啦，同埋咧就係要幫助到最低收入嘅，譬如10%嘅僱員，因為喺2011年咧係最低工資實施嘅時候咧，真係保障到200,000元嘅工友，這個政策目標應該要反映喺入面。咁希望真係有。 好，唔該曬譚金蓮，同你傾到呢度。譚金蓮咧就係勞聯副主席，亦都係勞顧會嘅僱員代表啊。有關於一啲勞工嘅權益或者一啲措施政策，1872311，1872311，頭先提到一啲即係強積金公款以及附加費繳款通知書咧。見到積金局方面咧都提到話，過去兩年啦，積金局向一啲違規僱主發出呢啲通知書嘅數字上面都有上升。2021-22財政年度就大約32萬張，平均每個月咧26000多張啊。2022-23年度咧就發咗係35萬張，咁平均每個月咧28000多張，升幅咧就係9%左右咁樣。成個情況1872311，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工聯會副理事長亦都係勞顧會僱員代表林偉光，早晨。 早晨啊，主持好。 早晨，林偉光嘅先講就係強積金對沖先啦，因為政府就已經俾咗個期啦，2025年5月1日係正式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安排嘅。你哋點睇呢個消息咧？同埋呢仲有兩年去落實，你哋又覺得有啲咩要準備咧？ 我哋咧对李家超讲咗呢个明确日期咧，我哋系表示欢迎同埋支持嘅。咁啊，因为咧喺打工仔嚟讲咧，呢个亦都系多年嘅争取成果啦。咁啊，终于佢哋嘅血汗钱咧，唔需要再被冲走啦。咁而喺我哋工联会或者劳工界嚟讲咧，我哋争取多年咧，政府终于明确嘅呢个日期咧，亦都系放下咗我哋心头大石嘅。咁啊，不过嚟紧咧，我哋就比较担心就系、是、唔知雇主或者系一啲老板咧会点睇呢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因为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担心、啊、会不会当个日期公布了之后会令到有些雇主在日期之前就嗱嗱声去跟、工友去埋单计数、啊、样先去对冲了个钱先样但其实个计划的原因应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希望政府可以在、公布了日期之后也都要跟雇主或者、我们工友多一些解说还有去了解一下或者去加强看看有冇出現大量無理解雇員工嘅情況？ 不過成日政府都講法就係講講得清楚，就係話喺轉制日之前解雇嘅僱員係唔能夠慳到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嘅開支，亦都話即係就算喺轉制日之後繼續請同一個僱員啦，亦都唔會係令到嗰個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喺轉制前嗰個部分嘅金額係增加，其實係冇著數。簡單嚟講，即係佢其實啲僱主理唔理解嘅呢樣。 是啊，其實咧，但係當我哋一講法例喺22年立法會通過咗呢條條例之後咧，日期未出嗰陣咧，無論係我哋啲工友或者係我哋一啲聽到一啲消息老闆咧，都話啊，我其實唔好明喎，係咪佢哋都以為係一通過咗之後咧，就可以即刻通過前去嗱聲對沖咗先？咁但係其實咧，嗰個比例上邊咧，如果要計算嘅話咧，佢哋都係25年之前都可以對沖翻嘅嘛，佢哋又唔係好理解呢個解説，咁啊，所以希望咧政府要加。咁我哋就唔想出現無理解雇嘅情況啦。咁同埋亦都擔心咧，當25年日後之後咧，咁因為而家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佢哋都係有個服務年期嘅標準嘅，分別係兩年同埋五年。咁啊，會唔會僱主為咗避開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咧，就等到啲合約淨係一年九個月咁上下咧，咁樣就特登避開這個呢個咧，亦都係我哋會比較憂慮嘅地方咯。 有冇暫時見到類似咁嘅情況咧？ 其實好未有話呢個對沖之前呢，其實我哋見到一啲比較基層嘅行業，好似有啲保安啊或者咁嘅情況，都已經係合約都係簽一年零九個月咁上下，有啲計到好盡呢，去到一年零十一個月都有，不過就大算就唔係好普遍，因為本身係因為有啲公司都係想長期留住個員工，所以先至會願意呢嚟到去繼續簽合約。咁但係呢個勞動市場嘅變化呢好難講，所以我哋咧都希望政府要特别留意啦呢个情况。 仲有冇啲咩喺准备功夫上面，你哋都觉得喺落实方面要特别要留意嘅咧？譬如之前政府都有计划即系推呢一个专项储蓄户口啦，强制啲雇主去储蓄去应付嗰个取消对冲之后承担个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等等啦。各类型仲有冇啲乜嘢你哋都系觉得要关注咧？ 其實喺嗰、那個最後安排咗之後咧，我哋覺得咧政府同僱主之間咧都係要多啲溝通。咁啊，同埋咧除咗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外咧，我記得我哋本身亦都爭取到咧係可以為低薪僱員嚟到去代供強積金嘅。咁樣呢一個咧政府而家就冇提到，因為之前講呢個政策咧都係同嗰個積金二平台係掛鈎嘅。咁樣而家取消強積金對沖個日期就明確咗啦。但是几时落实可以为一些低薪雇员或者自雇人士来代供强积金呢，我们也都关注，希望政府可以尽快有个明确的答复。 你觉得即是这个政府之前承诺就说为豁免强制性公积金公款的低收入雇员和自雇人士代供 5% 的强积金，这个做法是不是有需要跟积金而平台是运不运作才实施是有关系的呢？两者是不是有需要挂钩呢？ 其實我哋覺得唔係好理解嗰個掛鈎嘅關係係點，只不過係呢個係政府嘅說法嚟嘅。咁而我哋理解咧，而家其實強積金最低嗰個金額咧7100咧，其實都已經唔符合市場嗰個情況啦。即係舉個例，當5月1號40元實施咗之後咧，每個月起碼都差唔多8300元啦，已經都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應該一個係要盡快去落實呢個低為低薪僱員供強積金啦，同埋係調整埋嗰個最低嗰個供款。金額咧，令到可以更加多嘅人咧受惠，等佢哋退休咗之後咧，可以起碼有一個 保障喺度先咯。 嗯，而家強積金個供款下限咧7,100元啦，上限係30,000元啦咁。嗱，政府就話會喺6月交代，即係係咪調整呢個強積金供款嘅上下限嗰個檢討結果嘅？你哋期望係要調到點樣咧？調整到點樣咧？ 其實我哋期望咧，主要係希望咧，下限個條款咧，應該要去翻同嗰個最低工資水準差唔多，即係可能8,300至8,500左右到。咁呢個下限個水準。至於上限嘅話咧，咁我哋就應該按佢哋嗰個法例標準嚟到去處理嘅。咁啊，上限只不過對我哋前線嘅基層員工咧影響唔係太大咧，咁所以我哋就可建議可以按翻個機制去安排去討論咯。 嗯，最低工資都今日即係去到每個鐘頭40元啦。你自己有冇留意到成個嘅情況啦？或者而家政府都話即係最低工資委員會係研究點樣優化嗰個檢討最低工資嘅機制啊嘛？你有冇啲咩建議咧？又？ 其實而家檢討機制應該兩方面，一個咧就係嗰個時限上面咧，我哋係應該覺得要一年一檢嘅，因為本身咧由討論嗰、那個最低工資個過程至到實施嘅話咧，都係有一個滯後嘅情況，我哋覺得咁樣如果即係好似譬如舉今次呢個例子嚟講咧，咁樣佢哋上年年中已經討論啦，跟住公布咗，跟住到今年5月1日先實施咧，都已經過咗成年啦。咁但係通脹又唔會等人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應該要用一年一檢呢個速度咧，先至可以係跟得上而家個市場嘅變化同埋通脹嘅變化噶。咁而另外我哋都覺得咧，究竟政府 係林偉光 會唔會考慮係有一個保證嘅回報計劃咧，嚟到等我哋嗰個強積金咧可以同嗰個回報同通脹都掛鈎，等我哋啲市民咧真係到退休嗰陣咧就唔會貶值。咁我都覺得政府都要考慮下推出保證嘅回報計劃咁樣嘅。 嗯，另外最後都想問下咧，因為針對建造業同埋運輸業啦，政府早前都話即係可能相關嘅政策局啦會參考院舍輸入外勞嗰個嘅特別計劃啦，咁啊唔需要經勞顧會啦，咁成個情況你自己點樣睇咧？點睇政府呢一個決定咧？因為暫時都係留翻相關政策局去決定嘅咁。 我哋覺得呢個係比較失望嘅，咁樣因為呢個輸入外勞呢個問題咧係一個重大嘅勞工政策，咁啊勞資官喺我哋勞顧會三方討論一直近之有效咧，咁其實點解要繞開我哋勞顧會唔同我哋討論咧？咁啊同埋而家聽到好多消息咧都係由傳媒嗰邊報道先傳翻翻嚟啊，咁樣感覺上咧政府喺呢方面咧對我哋勞方嘅聲音又唔重視，又都冇乜誠意啊，咁所以希望政府真係當真係落實有關嘅措施嗰陣咧，即係可以同我哋一齊商量一下咯。 Okay.好，唔该晒林伟光，同你倾到呢度。林伟光系工联会副理事长，亦都系劳雇会雇员代表，讲到有关于输入一啲嘅外劳，系咪用一个特别计划嘅方式啦？尤其是针对到建筑业同埋运输业等等嘅。强积金都讲到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八乡近年花地有居民发现屋外有鳄鱼出现，渔护署寻日下昼接获警方转介之后，派员到场并成功捕捉鳄鱼。呢条鳄鱼已经送往海洋公园接受检查同护理。渔护署表示，经初步鉴别，有关鳄鱼为雌性暹罗鳄，身长大约2米，重约35公斤。暹罗鳄属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被禁止进行商业贸易的动物物种，署方不会发出许可证。渔护署提醒市民，在没有相关许可证或未获豁免情况下，进口、出口、再出口或管有鳄鱼均属违法。任何人士如果违反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有关申领许可证的规定，可以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港币1,000,000元及监禁10年。而署方会就事件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政府南区关爱队17支队5举行誓师典礼。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活动后话：南区关爱队率先成立，荃湾的关爱队亦都会好快成立。其余16区关爱队目前正进行轮选工作，期望今年第三季可以在各区成立关爱队。麦美娟表示，现时仍在检视各区关爱队提交的文件，会一个区成熟就完成一个区。又话不希望只由政府资助关爱队，现时在社区人士的热心支持下，已经在多区成立基金。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誓师主礼嘉宾之一。他在社交平台表示，行政长官去年在施政报告宣布在18区成立关爱队，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工作，南区关爱队正式成立，标签地区行政工作踏入崭新的里程碑。中国军队完成撤离中国在苏丹人员的任务，在当地星期六的早上，在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湖卫之下，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搭载大约500名从苏丹撤离人员，抵达沙特的吉达港，完成第二批人员转运。而在中国驻有关国家司令馆的协助下，从上星期四至六，南宁舰、微山湖舰将会从苏丹港撤离的940名中国公民、231名外籍人员转运至吉达港，而首架接返至苏丹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亦都系周末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墨西哥西部一架旅游巴坠入峡谷，造成至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事发系当地嘅星期六晚，旅游巴喺连接纳瓦里特和特匹克的高速公路上翻侧，车辆跌入路边一条大约15米深的峡谷中。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外电引述当地官员说，旅游巴上的乘客都是墨西哥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从曾经的大学尖子到婚后相夫教子，沈瑞星对妻子这个角色有以下的体会。 年纪越来越大，但望落要越来越靓。反而对男人的要求呢，只要不出轨、没家暴，就是好男人、好老公。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细个嘅时候，你会听佢写嘅歌。 咁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 入到社会又系听佢写嘅歌。 命途命途满是得。 人大咗都系听佢写嘅歌。 难为正邪定分家。 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郑国江， 手下留情。 2023年5月1日，渔护署八乡捕获雌性浅螺鳄，已送海洋公园检查及护理。 陈茂波指，访客上升及消费好转，将反映于首季经济及零售数据。 玻璃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今日实施。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延长停火。联合国称谈判停留准备阶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5，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有关于取消强积金对冲啦，有一个嘅日子系出咗嚟啦，2025年5月1日就会系。落实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你会唔会你都系一啲基层嘅工友，或者你系一啲做生意嘅朋友？点睇呢一个嘅措施呢？另外喺五一劳动节，我哋头先都倾到好多唔同同劳工相关啲措施啦，包括今日起咧嗰个最低工资就会去到40蚊啦。另外讲到强积金对冲之外啦，仲有啲外劳等等嘅措施啦。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嘅，有关于劳工方面嘅唔同政策咁。呢个都同劳工方面咧有少少关系嘅。讲到咧，而家啲嘅散工啦，即系所谓散工嘅系可能喺个工时上面未必喺个时间上面达到一定要求，做到所谓一个嘅连续性合约啦。咁呢个嘅 差別就係啲咩咧？可能係一啲勞工保障方面，例如有薪假期方面咧，就會係少一啲嘅。如果係散工嘅話，就冇呢一啲情況嘅咁。嗱咁啊，見到有組織咧都做有關於一啲基層長者，講到長者係做一啲零散工嘅一啲嘅情況啦，或者了解到佢哋面對嘅做散工嘅時候唔同嘅問題，做咗個研究報告嘅咁，都想了解下，尤其是長者方面做散工，佢哋可能面對咩問題咧咁。亦都開放熱線啦，1872311，有關於長者係。即系继续要做嘢啦，或者做散工嘅情况啊！1872311，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小罗文。 早晨，连伟桥，你哋就早前发表一个叫《基层长者从事零散工》嘅研究报告，可唔可以先讲下几时做，同埋访问咗几多人，有啲咩特别发现呢？又 哦，其实我哋主要系做一个质性研究嘅，咁啊谂住深入了解一下到底而家即系好多长者佢哋自称系散工啦，咁啊但系冇任何福利啊、保障啊。咁啊，點解會做散工嘅咧？咁面對嘅困難又係點咧？咁都係喺舊年嘅年尾同埋今年嘅年頭開始搜集資料。咁就琴日五一勞動節嘅前夕咧，就發表咗報告。 我見話好似都電話訪問同埋深入調查超過50名長者，係咪啊？ 係啊，係啊。咁最主要都係即係深入訪問咗12个長者，咁即係睇下佢哋各自嘅。問題係點？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個差別都幾大嘅，尤其是係即係佢哋其實已經符合咗連續性僱傭合約之後，咁點解仍然攞唔到福利呢？咁呢個見到其實僱主有唔同嘅方式去規避啲福利咯。 嗱，呢個稍後先我打算想了解一下咧，你喺你哋嘅研究報告或者訪問入邊，知唔知？即係點解長者會揀做散工嘅即係情況會多一啲咧，或者有幾咁普遍咧？咁所謂你哋長者嘅定義係咪定喺65歲咧？ 我哋其實包括埋一啲比較年長嘅人士，咁係55歲以上。咁因為見到其實年紀越大，可能係50几歲去到60几歲，甚至以上咧，即係做散工嘅工友越嚟越多啊。咁好多時都係話即係全職或者正職又唔請啦。咁另外就係我哋見到點解咁多長者或者較年長嘅人士做散工呢，就好多都係佢哋健康就支撐唔到做一份全職，或者係佢哋有更多譬如要照顧屋企人啊，因為自己可能配偶都年老啊咁樣，咁所以比較普遍做散工啦。 咁但係喺65歲前或65歲後即係兩類人啦，喺做散工方面有冇啲乜嘢唔同㗎，或者佢哋本身揾一份全職嘅工係咪個難度都有唔同呢？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因为都是即是身体比较差一点啊，同埋喺个职场上高嗰个议价能力会比较低一点。咁即係有好多都会反映返话，哎呀咁老有份工都算好啦，即係冇得揀啦，就算冇福利都要继续做囉。咁其实即係见到整体喺年长比较年纪大嘅人士都係喺个职场度係好弱势啊。 所谓做散工又选择又多唔多㗎呢？其实通常係咩工种呢？ 其实我哋接触嘅即係基层嘅年长人士都个选择係非常之少啊。咁即係老实讲，佢哋都话一系做散，一系做清洁，一系做保安。咁其实都系一啲即係低薪啦、低技术啦，同埋时间非常之长嘅劳动工作。咁再加上今次研究嗰啲对象系散工嘅话，就仲多一个问题，就系好多都冇劳工，即系譬如工伤啊、病假咁样。咁有时佢哋即系开工嘅时候都反映翻。即係雇主啊、經理啊，都會喺隔離講話，你爬得上條梯，唔好跌落嚟啊！你跌落嚟冇工傷㗎咁樣。 喺即係對於雇主嚟講啦，用散工嘅方式請呢一批人士，尤其是年長人士啊，其實好處係咩呢？即係係唔係就係純粹話即係可能俾少啲福利定係點咧？你自己觀察到又係點？ 其實唔止真係即係好似一般聽落去，我放少啲假啫，你冇乜大件事。因為我哋訪問嘅長者，譬如有啲係做咗10几年甚至20年，都係叫做散工。咁僱主就話呢啲係長散啦，或者係長幫啦。咁其實係好長時間。咁如果計翻，譬如年假、例假，可能一年最少，即係唔計話每年慢慢升啦，其實都有20日噶嘛。咁如果你去翻20年嘅話，講緊400日嘅人工噶咯。咁所以如果係有呢一筆錢，即係400嘅人工，可能就算低薪工作， 都講緊係十幾二十萬嘅咯。咁、 嗯、 如果多咗呢一筆錢嘅話，即係喺退休嘅時候對長者嗰個影響其實好大嘅，好多即係長者嘅退休嘅時候，可能真係做咗十幾二十年散工都係乜都冇咁樣。 嗯頭先都講到一樣啦，就叫連續性僱傭合約，其實有個定義嘅，就是、連續四個星期啦，為同一個僱主啦，每個星期做十八個鐘頭等等咁。你哋今次喺個發現即係做喺呢個研究當中咧，其實多唔多長者啦，或者受訪嘅長者，其實都符合呢一個叫連續性僱傭合約嘅定義，而佢哋係咪獲得呢一個僱傭合約之下嘅一啲嘅福利嘅咧？ 系，其实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因为我哋发觉其实好多长者佢唔系做好少，其实佢嘅工时系讲紧每日即系好似正职一样啦，八九个钟甚至十几个钟，咁而且系做咗一段好长时间，头先都讲可能十几二十年都有，咁其实系绝对超过法律所規定嗰個所謂四一八嘅連續性僱用啦，咁但係都攞唔到任何福利。咁我哋就好有興趣，點解做咁多都係叫做散工呢？點解做咁多都完全冇頭先講話病假、例假、年假呢啲咁樣嘅福利呢？甚至有啲係強積金都冇嘅。咁點解會咁呢？咁見到就係好多唔同情況，都係僱主利用比較年長嘅人士，佢哋議價能力低啲，或者佢哋冇得揀之下，咁樣就冇福利俾佢哋，都要繼續做咯。 即係，但係佢純粹，如果你咁樣做係純粹犯法，定係佢用一啲好巧妙嘅灰色地帶，係令到真係合法之下又避開呢個規定，而唔俾嗰啲休息日啊、有薪年假啊，同埋啲即係病即係疾病津貼啊呢一類嘅權益嘅咧？即係佢手法係點咧？其實？ 有好多唔同手法，所以今次都想用嗰個質性研究講，就係咁解。咁有一啲好普遍嘅，就譬如用四一七嘅方法啦。咁而家係連續四個禮拜十八個鐘頭，每個禮拜十八個鐘頭受雇就叫做連續性僱用啦。咁但係有唔少行業，即係都幾普遍喺個行業入面都係用四一七，即係第頭三個禮拜就做好多嘅，咁但係最後個禮拜咧就翻十七個鐘，或者係最後個禮拜就翻少啲，咁導致你斷咗纜，即係到第四個禮拜就斷咗啦，咁你就唔叫做連續僱用啦。咁呢個譬如我哋訪問一啲酒店業啊，或者茶樓啊，咁都經常會飲食業啊，咁都經常有反映呢個情況啦。咁另外就係有啲就真係直接違法嘅，即係直接唔俾就唔俾。咁但係有好多長者可能佢哋即係權益嘅意識啊，或者教育程度比較低啲，或者驚揾唔翻另一份工，如果我去投訴或者去告嘅話咧，就冇咗份工啦。咁結果就冇做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我哋見到直接有好多直接唔俾、直接犯法嘅僱主都係有恃無恐啦，因為就算我唔俾，咁如果你告我，咪俾翻咯。咁變咗其實都冇乜阻嚇性，因為即係你追咪俾翻咯。如果你唔追，我咪賺咗咯。咁變咗其實即係嗰個罰則其實唔係好重。咁另外我哋又見到有啲譬如用啲特別啲嘅手法，即係譬如要求啲僱員咧就自己簽紙，就話我願意攞一半就得啦。咁可能每年嘅時候俾翻少少福利，俾翻一半， 攞一半咪即係攞一半價㗎嘛， 即係係啦係啦，即係話譬如簽一張同意書啊，我將你今年嘅年假同埋例假全部折現就咁多錢啦，咁其實可能係佢實際嘅年假例假嘅一半嚟嘅啫，咁然後你就簽紙啦，咁簽咗紙之後咧就即係僱員都覺得自己啊攞咗錢啦，咁冇啦，其實淨係出咗一半，咁呢個做法我相信都係違法嘅。咁另外仲有，其實仲有好多啦，譬如一啲譬如過冷河嘅手法啦，即係講緊去到你僱用去到一年或者去到兩年嘅時候，喺最後一個月咧就叫你放假啦，就當係而家已經解僱咗你啦，你下一年咧就唔係連續受僱啦，你係下一年係重新受僱啦。咁樣就會即係可以規避咗嗰個長期服務金啊，嗰啲連續受僱嘅福利啊，咁樣。 針對頭先講好多唔同嘅手法，你覺得仲可以點做呢？其實見到上年十一月勞顧會都話，就要修改四一八呢一個嘅僱傭合約規定嗰、那個達成共識啦，就話勞資雙方接受咧，由逐個星期計工時改為四個星期計總工時，個幫助又大唔大呢？如果照你頭先咁講，係咪都有機會又可以走漏呢？ 我哋即係當然支持修訂啦，咁因為即係可以即係減少咗啲417嘅情況，即係最後一個星期先至係翻少啲呢個情況。咁但係好重心嘅問題就唔係話個法律點寫，因為我哋見到好多都係其實佢法律上係符合418呢個連續性受雇嘅，就唔係條法律點寫，係點樣執行。因為而家個罰則其實咁低嘅情況之下，好多長好多僱主都係即係你追到埋嚟咪先俾你咯，甚至你追到埋嚟都係俾7折俾8折你，咁你要就要，唔要嘅話你僱員要花好多時間心機，譬如要可能要請假去上庭啊各樣先追得到。咁所以其實係個執法嘅問題嗰度，咁我哋希望即係可以提高個罰則啦。咁同埋就係會唔會考慮就頭先我講過一啲規避福利嘅情況再去立法呢，即係可能係一啲譬如惡意解僱罪啊，或者係規避福利嘅罪啊咁樣。咁可以先至有各種頭先講過嘅手法都可以涵蓋到。咁呢個其實第一就係加強罰則同埋即係可能立法啦。第二方面就係要去到個根源，就係即係點解長者即係可能明知冇福利或者十幾年都係散工都要繼續做呢，係咪應該有一啲對年長僱員更加友善嘅就業政策，去令到啲長者佢多啲選擇，同埋個議價能力高啲咧，咁我覺得呢個都要研究嘅。 嗯，頭先你話罰則嗰度咧，我見而家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0啦，你覺得係太低係嘛？ 絕對係太低啦。咁呢個第一就係即係50,000，可能係頭先講緊我規避啲福利都10多萬啦，可能。咁呢個相比之下好低啦。第二就係即係好多時我哋發覺啲工友係要告兩次啦，即係第一次告就攞返啲錢，咁第二次告先係即係去到將僱主去定罪。咁好多工友其實即係講真攞咗錢之後都搵第二份工嗱臨開工啦，即係就未必會再去請假咁樣去再去告個僱主啊咁樣，咁變咗其實個阻嚇性係好低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連偉橋，多謝你同你了解到呢度先。連偉橋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有關於一啲長者做散工嘅情況啦，或者而家長者喺年紀老邁嘅時候仍然要工作嘅情況，普唔普遍咧？你自己覺得點睇咧？1872311，頭先講到話連續性僱傭合約啦，連續四星期同一個僱主每個星期做夠18小時咧，就應該有一啲相應嘅福利，包括有薪假或者一啲即係有薪年假或者休息日啊等等嘅咁。佢就話睇到都有一啲僱主用唔同嘅手法啦，去規避咁樣嘅。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仲有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 張生你好。 主持人好， 系你好，请讲，请讲，系。 我今年73岁，但系份工咧，即系做咗10多20年噶啦。 好， 但系咧，强积金嗰阵又停咗啦。 嗯， 咁样就，但系政府咧一样抽足税。我供嗰阵时咧，一年供40,000嘅强积金咧，就可以存出嚟嗰啲唔使交税。 嗯， 但系讲实税咧，嗰啲。冇得供嗰啲又要交税，但系所有我住屋嗰啲啊、维修啊、增值啊、保养嗰啲咧，全部都系有嘢做，就冇得增值。 嗯，你自己本身系做边行噶？你系 做嗰啲拖拨啊、揸船啊、船长啊。 OK， 而家即系你意思喺即系冇咗强积金之下啦，要交税，即系对于你哋即系叫做长者嚟讲啦，要咁嘅情况，你觉得系点样咧？或者点样可以帮到你哋减低啲负担咧？ 佢可以强积金嗰度可以叫你自愿供款，即系照翻正常咁样供法，即系我赚30,000个月，一个款3000，照常咁供法，咁到一年42,000。36,000-36,000嗰阵时咧，咁咪可以除翻36,000唔使交咯。 OK， 好啊，唔该晒张生，佢讲到佢70多岁啦，一位即系长者，不过仍然系要工作嘅。咁啊，讲到喺强积金方面啦，都涉及到税方面嘅情况啊。1872311，唔同嘅长者可能喺工作上面都有面对到唔同嘅情况嘅。1872311，其中头先提到话尤其是喺散工方面啊，做散工咧就可能未必系符合到4118，即系呢个连续性雇佣合约嗰个定义，喺一啲福利上面，例如有薪年假方面都会少一啲。你自己有冇留意到一啲长者工作上面有啲类似嘅情况咧？屋企人会唔会都系咁咧？1872311，休息一阵。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嘅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嘅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昼3:30，港台电视31。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噶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喺流感同埋新冠方面最新嘅情況。衛生防護中心咧早前啊喺4月27日咧就公布最新流感速遞咧，就話本港嘅季節性流感啦同埋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都係持續上升。嗱喺流感方面咧，嚴重嘅流感個案咧喺4月16日至到4月22日期間咧，一共有48宗嘅個案嘅咁，當中包括咧28宗係死亡個案咁。而喺4月23日至到26日咧，就有29宗嚴重死亡、嚴重嘅流感個案啦，當中18人係死亡嘅咁。流感嘅情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係了解一下㗎。有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焦彦圖，早晨。 係，早晨。 早晨，早晨，焦彦圖，可唔可以先同你就係講下有關於頭先話嚴重流感嘅個案，你自己點睇而家嗰個流感嘅傳播嘅情況啊？去到高峰未咧？又？ 而家呢個傳播咧，咁其實當我哋呢個口罩令取消，大部分專家都會預測得到啦。啊，咁亦都係因為通關啦，冇戴口罩啦。啊，過去3年大家都冇呢個流感嘅一個預防啦。咁所以而家係特別嚴重。咁相信高峰都係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啊，咁這個傳播亦都係大家預測得到。 嗯，但這個上升的程度是不是原先預計的咁高，定係都可能比想象中係冇咁劇烈咧？喺個流感方面， 其實你睇翻國內的例子咧，咁其實這個傳播的情況，我諗都是預乎嗰個想像啦。啊，冇話特別嚴重，但係亦都冇想像中嘅話叫做輕微啦。 嗯，有冇話睇到而家即係季節性流感啦，檢驗出嚟係涉及邊只流感多啲？係咪都係主要係呢個 H1 甲型流感啊？係咪啊？ 是啊，冇錯，我哋睇翻啲數據，大部分即係接近80%嘅都係 H1 嘅甲型流感咯。咁，然後有大概20%到係 H3 嘅甲型流感。咁呢個乙型流感就比較少啦。 嗯，喺即係主要係 H1 甲型流感，係咪都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啦？有啲咩要特別留意咧？又？ 這個都是比較主流的，跟香港以外的地區的鄰近地區的情況都比較接近。咁嘅留意呢，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都現在很熟悉這個新冠的一些感染的症狀啦。咁但其實流感和新冠它那個臨床的症狀都非常之類似，尤其是在現在在香港流行的這兩個情況，即都是一些發燒啊、頭痛啊、會攰啊、會咳啊，咁样咯， 即系你意思系即系大家可能流感又好，即系新冠又好，两者嘅症状好相似，咁可能会出现啲咩问题咧？大家可能系忽视啊某一个病毒，定系点样嘅？你意思系？ 冇錯㗎，即係其實由於呢兩種嘢咁相似咧，但係其實佢嘅治療手段係好不一樣。即係例如新冠咁，如果尤其是年長嘅，咁應該係有機會可能係要食特效藥啦。啊，如果係流感嘅話，咁可能係食特敏福啦。啊，咁如果係乙型流感嘅話，其實就唔需要食啲乜嘢特別藥，休息一下就 OK 嘅。咁所以其實症狀咁相似嘅時候，第一就係建議市民係應該去盡早去睇醫生啦。咁但係其實就算去睇醫生嘅話，醫生究竟判斷你是流感定是新冠呢？其實而家坊間都會有一啲三合一嘅一啲混合嘅快測嘅 RAT 啦，咁可以喺一個有出現症狀嗰陣去判斷個病毒咯。 嗯，得多唔多？即係去到睇醫生嘅時候，用呢一啲嘅即係三合一嘅快測包，可以測到究竟佢係流感啊，定係新冠啦？定同埋市民又可唔可以自己買呢啲快測包咧？定係都要去到診所先有嘅？ 其實診所好多診所而家都有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快測包而家都可以喺一般嘅大嘅藥房，都市民可以自己買到翻屋企去試嘅。咁有啲時候我都聽到，甚至係自己市民試完陽性，然後先再去求診。咁其實嗰個價錢都慳翻啦，同埋醫生見到嗰個結果，咁都可以盡快去作出呢個治療嘅判斷咯。 嗯，另外先講流感嗰度咧，有冇留意到個接種率方面啊？係咪有啲年齡層嘅接種率都相對低一啲咁樣？ 是的，即是这个流感这么严重呢，最主要都是因为大家就即是可能忘记了这个接种流感的这个习惯啦。咁尤其是即是在小朋友啊，即是讲緊12岁到未满18岁的小朋友呢，个接种率是偏低的，即是不够 20%。咁所以我都是建议政府是要加强这个即是推广的工作。 嗯嗯嗯。有关于流感方面，其实之前有些专家都讲过，即是社区对于流感病毒的免疫屏障比较弱啦。咁你自己睇到即是有些讲法就话，即是流感病毒和新冠疫情之前其实变异不是很大的，就相信市民仍然有抗体。究竟那个免疫屏障是弱还是又有抗体呢？即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呢？ 我认为过去那三年，毕竟即大家都戴着口罩，亦都真的没有一个所谓的流感的爆发或者一个流感的高峰，这个免疫屏障一定是比以往的日子都一定是弱。当然啦，即三年之前流感不嬲每年都会搞一搞我们的，所以这个免疫屏障的确是存在。但是即季节性流感就是的意思，即是说其实它每个季度来的时候它都会有变异，它的病毒株都会有不一样。所以的確就係即係唔能夠話係冇呢個免疫屏障，咁但係接種疫苗，我都確認為係一個最有效去預防呢個流感嘅方法。 嗯，流感以外啦，新冠頭先講咗少少啦，就但係都想知新冠整體嗰個疫情係你自己點睇咧？因為喺啲新冠嘅監察顯示就話過去一個星期咧。之前局長盧寵茂咧都喺訪問都提到話，過去一個星期嗰個數據咧都上升咗3-5%，檢測陽性率咧更加上升4倍。睇個數字嚟睇，你自己又覺得新冠嘅疫情有冇需要特別防範呢？ 我的確就認為即係而家係要往前看㗎啦。咁即係其實我哋都經歷過三年，即係比較一個嚴峻啲嘅一個預防嘅或者一個防疫嘅一個措施啦。我哋冇可能成世人都係咁嘅。咁所以即係呢個除口罩啊，或者係通關啊，或者即係放寬呢個隔離的措施啊，其實都是必要的。咁但係亦都無可否認地，當我哋去做呢啲嘢去復常嘅時候咧，咁新冠就一直都係會一年可能至少有2-3次咁樣去困擾我哋咯。咁但係我認為即係只要我哋打足疫苗，然後當有症狀嘅時候去盡快判斷啦，去睇醫生啦，或者去做快測啦。咁我認為即係市民就無需要太擔心咯。咁但係呢啲預防嘅工作，或者即係見到身體唔舒服嘅時候嘅嗰個反應，我覺得就唔能夠仲係好似以前未有新冠嘅時候，淨係休息一下，淨係有去就算。因為而家你多咗一個係有可能係會引致嚴重併發症嘅一個新冠係纏繞緊我哋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趙燕圖，同你傾到呢度先，時間差唔多。啱啱傾過咧就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啊，有关于呢一个嘅新冠啦，同埋流感嘅情况，转头翻嚟再倾。1872311。2023年5月1日，渔护署八乡捕获雌性浅螺鳄，已送海洋公园检查及护理。 陈茂波指，访客上升及消费好转，将反映于首季经济及零售数据。 玻璃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今日实施。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延长停火。联合国称谈判停留准备阶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五一劳动节，头先同大家就讲到一啲关于劳工嘅议题，其中包括就系强积金对冲，咁就话定咗一个日子啦，2025年5月1日咧就落实呢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嘅安排。另外头先同即系社区组织协会连埋桥都倾到啦，有关于一啲嘅长者嘅即系做嘢嘅情况啦，做散工嘅情况啦，其中佢哋咧就有个发现啊，就话即系啲长者咧嗰个工时长啊，咁亦都提到话雇主利用一啲法律嘅漏洞咧系唔提供福利。佢哋其中咧提到就系话用电话访问啦，以及系深入调查咗超过50名嘅长者，发现一半 長者都是做散工為生的，超過四成每個星期工作40小時或者以上，有70%的長者是沒有跟僱主簽訂合約，近90%是沒有這個有薪的病假，80%是沒有長期服務金、有薪年假以及是遣散費等等的。他們都提到有僱主呢就是可能用各種的方法去避開所謂連續性合約的要求，去提供這些的叫做福利等等啦。咁其中一個方法就可能咧，叫做即係喺第四個星期啊，因為四個星期你每個星期做嘅18個鐘頭咧，就應該叫連續性合約嘅。可能就安排一啲第四個星期就係少啲工作嘅時數啦，等等去所謂規避嘅做法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有鄧女士打上嚟，早晨。係 早晨啦，蕭生。 你好，你好，請講係。 節目都好成功。我冇嘢，我即係提議下咧，嗰啲譬如長者啊，工作，咁你當然係要身體檢查啦，健康先可以做到嘢啦。有好多人冇嘢做，個人好似會好頹廢咁咯。已經有啲嘢俾啲長者做咁啊，大家又唔使增加嗰啲子女負擔啦，自己又可以即係做嘢啦，可以即係揾到自己食。使唔使话摊大手板问啲仔女攞啦咁样？咁如果政府咧应该系设立一个嗰啲工作嗰啲规条，即系请嗰啲长者，譬如系少啲人工啊，一定系你政府规定啊嘛，攞啲长者金啊，好多于限噶嘛。咁譬如系一个月唔超过几钱啊嘛，攞嗰啲长者金依家全部都一律4000。咁如果你即系。設立一個一個月係唔超過10400元啊嘛，咁咧我相信都好多長者出嚟做嘢，咁啊有啲寄託，同埋咧又唔使增加即係政府嘅負擔啦。你咁冇嘢做，後生又唔肯做嘅咧，啲厭惡性行業係咪啊？咁就最好設立嗰啲一個月係唔超過10400元嗰啲工時嗰啲工資啊，咁、 okay, okay. 大家都。有嘢做又有钱使，去饮茶都饮多啲啦，系咪？ 即系有得工作又满足到，可以攞嗰啲津贴金啊等等，或者长者生活津贴啊嗰类系咪啊？呢啲 香港政府都好好噶啦，即系能够俾我哋呢班长者贡献咗喺香港咁耐日子，即系有啲安，起码都有4000元啦，买包米都可以食一个月啦。如果唔买餸嗰啲系咪啊？你就靠长者金。咁啊，如果想食好啲就唔得噶啦，系咪啊？啱啱啊？有陣時有啲長者係獨居噶嘛，都要照顧呢班人噶啦，係咪啊？ 好啊，好啊，唔該曬，鄧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佢就其中一樣嘢就提到一啲長者嘅即係精神寄託啦，做嘢嘅好處啦。咁但係亦都同時提到，可能佢哋會過咗而家攞埋一啲即係福利金等等嘅一啲嘅入息嘅即係門檻等等嘅咁。講到呢一點，咁另外頭先都講到啦，社區組織協會提到一啲長者做散工嘅情況啦，或者僱主係用各種嘅方法啦，係規避係俾一個嘅即係。相对的福利，例如一些有薪假等等的咁，跟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钟先生的早晨， 系我姓钟嘅，系 早晨，系请讲， 系我咧，其实我都系长者，仲有伤残人士，我行得到嘅，冇任何嘢，只不过系咁啦，但系咧，我系俾人哋歧视，第一我年纪大，我做到2011年11月，咁咧我系外判工喺马嘉烈医院做嘅，外判工。咁我有一間公司挨住頭嘅請我，咁我就中央委派我哋做嘢，咁係醫管局就指揮我哋做嘢，但係我哋做咗6年半啦，我係佢咧就佢下面嘅中央就話我唔中意你，就你翻上面你公司嗰度，我唔中意你唔俾你下面，我工作就負責推人嘅啫，但佢唔俾我做。 推人你先推啲輪椅嘅人士係咪咁嘅意思啊？ 唔係推病人啦、啊， 係咯係咯，推啲病人去有需要嘅地方啦、啊，檢查啊等等嗰啲、啊。 我係長者啊，我都肯做啊。我係最犀利嘅時候，啲人排曬隊喺度等啊，我哋啊，不喺度推人。啲急症室擺曬啲嗰啲咁嘅死咗嘅長者喺度，我哋都幫手做啊。咁佢唔要我，因為我年紀超，佢話我係第一。其實唔可以話佢歧視我傷殘，因為我超過65歲，我係67歲而家，我去到差唔多就嚟67歲，佢解雇我，唔俾我做，我想做到70歲，佢唔俾我做，佢就係要人哋去 去做清潔洗廁所，你唔可以拒人。 嗯， 咁樣我覺得就係你唔可以咁噶，唔係做嘢，但我哋做得到，都係唔請嘅，冇用嘅。咁我而家係冇得做。咁但係咧，最慘我去翻間公司咧，外判公司同我講，好似頭先之前你哋講嘅有個個案咁啊，你做多一個月喺度，跟住你就會我就唔僱用你啦，你就走得唔使賠錢。 嗯， 咁嘅環境啊，後屘我去咗勞工處告佢先賠翻所謂嘅入面酬金咯，就係咁咯。咁、 okay. 我覺得個長者，我而家我覺得可以去推人啊，可以幫醫院做嘢。醫管局係咪請救人咧？我啲長者係可以做噶嘛？點解唔請嗰啲年紀大嘅長者咧？ 嗯， 我好有疑問。第一，就覺得佢嘅人事部不嬲都係唔係自己有就唔俾做，唔係自己有介紹冇得做。佢自己仲請好多外判工做，即係醫管局自己請啲所謂黃綠色褲啲做清潔嘅，請得都唔多㗎。 嗯嗯， 咁、 okay. 都係多數外判工做㗎，因為大家差唔多人。 嗯， 係唔要我哋呢啲長者。嗱，而家唔叫長者啊，佢要請後生啊嘛，所以咪炒曬啲長者咯。 嗯，好，唔該曬，鍾生講到佢自己嘅經歷啦，咁佢作為長者都覺得仍然可以係應付到嘅工作嘅等等嘅。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即系五一咧，都系一个嘅长假期嘅黄金周嘅时间啦。咁啊，呢段时间都旅游业方面喺香港又点样咧？旅客方面又点样咧？旅游业监管局咧就话截至系喺4月30号嘅下昼5点啦，就话接获到636个咧内地入境嘅旅行团登记喺劳动节假期，即系4月29啦至到5月3号咧期间系访港嘅。咁啊，涉及到内地旅客咧就系大约20000人次，而旅监局呢段時間咧都有提到佢哋做咗啲乜嘢嘅，譬如啊派員啦，去到比較多內地入境團嘅旅客到訪嘅地點啦，好似香園圍管制站啦，旅遊景點好似係星光大道啊、淺水灣啊，一啲接待內地旅行團嘅註冊商店啊、餐飲處所嗰度巡查啦，去監察成個入境團嘅活動情況，並且有需要嗰陣咧就向一啲旅客同埋導遊咧提供協助嘅咁。記得之前譬如喺土瓜灣啊、紅磡區咧都話多一啲團餐嘅餐廳咁亦都吸引咗啲旅客啦，導致喺街道上面有啲聚集嘅情況，亦都可能影響到區內一啲嘅居民嘅咁。類似嘅情況喺五一嘅即係呢個長假期勞動節假期入邊，又有冇呢啲相應嘅情況出現咧？定係已經係減少咗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阿樂文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楊永傑，可唔可以講下五一假期即係展開啦？呢幾日有冇話睇到即係譬如土瓜灣或者紅磡一帶嗰啲內地旅行團用線嘅情況，仲係咪好似之前咁樣咧？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啊？ 而家最新嘅情況咧，就係有所改善嘅。咁正如呢一兩日我哋落去睇嗰個實際嘅情況啦，喺呢個繁忙時間12點。咁成個情況流程咧係暢順嘅。咁呢度都非常之多謝旅監局嘅努力啦，咁唔同嘅措施推動啦，包括分流嘅作用啦，咁都明顯咧就會睇到，即係對當區嘅影響咧，就比以往咧就少好多啦。 點解會係少咗咁多咧？有冇分析到嗰個原因咧？即係其實嗰啲團餐嗰啲餐廳仲係喺度經營緊噶嘛，係咪？ 係啊，冇錯嘅。咁主要咧就係一個分流嘅作用。咁我哋知道咧，每一日咧，旅監局咧都將差唔多接近30团嘅个旅行团咧就分流去唔同嘅地方去做事。咁原先预计咧大概即係每一日大概有80团到100团咧会落嚟土瓜湾呢一度嘅。咁已经相对咧就分流咗呢30团咧，其实相对上咧差唔多少咗一半。咁成个流程上面啦，各方面啦，我哋喺观察上面咧係理想嘅。 剛才話少咗一半，仲有一半換言之係咪都仍然喺土瓜灣同埋即係喺紅磡一帶啦？嗰個嘅人量少咗一半，係咪即係完全對區內係冇再帶成任何困擾啊影響咁咧？ 相對係少好多嘅，因為佢同時仲有其他嘅分流即係個管理嘅措施啦，包括團進團出啦，各方面嘅。咁我見到喺街道嘅管理都相有職員啦，各方面啦。咁相對嚟講，即係以往。即係疫情之前嘅五一咧，係大為改善嘅。即係同埋咧，啲旅客都好合作，因為之前我都知旅監局都同啲導遊啦，都做咗好多功夫啦，包括點樣教導佢哋喺露天嘅地方唔好抌垃圾啊、食煙啊等等，都教導咗啲導遊喺車上面咧 去教導啲旅客咧，要執行一啲相關留意香港嘅法例啦。咁對即係整體嚟講，今次發覺的確無論街道啦、吸煙嘅情況啦，都比過往都好好多嘅。 頭先講到就係可能喺街個情況，但我想知道因為之前餐廳方面咧，就除咗話喺門口可能好多人聚集咧，都提過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嘅，譬如話嗰個用膳時間啦，要至少三十分鐘啦，例如要先預約啦，或者係即係喺嗰啲旅遊巴上面嗰個嘅管控方面都多咗嘅咁，有冇睇到而家餐廳係咪都跟曬呢啲去做嘅咧？或者旅監局喺呢方面又有冇點樣去即係監察啲餐廳係咪有做咧？ 呢一方面是的确有做的，不过呢在執行上面呢仍需要去优化啦。咁佢仍然有个预约嘅机制啦。咁我哋见到即係有时啲旅行团嚟佢跟预约嘅时间嚟係冇错嘅。但係呢佢餐厅上面呢翻台唔切啦。所以我哋建议旅监局嗰度呢都同相关嘅业界都要傾，係咪都要做到即係有啲不法嘅时间，即係唔好话完全咧就無縫咁去，如果無縫咧，咁變相咧啲旅客咧就要喺街等，即係等上面咧就執台翻台做好曬啦，咁佢先上去。所以我哋建議都最少有10分鐘到15分鐘嘅翻台時間，即係話第一團大概係12點食完，咁下一團咧就12點15分先入場，咁樣先係會解決到嘅問題。如果唔係咧，你12點食完12點要入去咧，咁你根本上咧你翻台唔切咧，咁變相咧都製造咗喺街里面等候的一些人龙咯。 有些具体运作的细节问题啦。刚才你另外提到就说有另一半其实已经分流了的了。那个具体的分流的方式是怎样，即是你都很难说限住某一个旅行团去哪一个区哪一间去吃东西这样，怎样分流到呢？ 旅监局他做了都不同的措施啦。包括上次旅议会都推荐了一些叫做参考的餐厅啦。这里呢都其实起到一些作用的。帶咗佢哋去咗唔同嘅，即係佢哋大概知道，即係土瓜紅磡幾多嘅承載量。咁過多嘅承載量咧，佢哋都開始同相關嘅旅行社講：不如你嘗試去咗唔同嘅地方啦。所以我見到即係有啲唔同嘅地方，譬如過去有啲楊枝經餐廳啦，咁都分流到一定嘅效果喺度嘅。我相信未來持續係用呢種方式嘅形式去舉辦咧，咁我覺得對於呢個地區嘅承載量咧，係好重要咯。 我補充少少，因為之前有報道都提到話，接待內地團嘅一啲本地旅行社咧，近日都收到旅議會發出一張叫做接受預訂旅行團參考資料名單，咁就當時就話有16間嘅食肆啦，同埋4個位處商場嘅美食廣場都喺個名單上面嘅咁。不過就睇到咧，首先呢一樣嘢咧就係參考作用啦，就唔係話限定啲旅行團一定要係跟呢一啲地方去食嘢。第二就係其實講緊土瓜灣同紅磡咧，都有成分別5間同埋4間食肆係上榜，佔咗個名單嚟講係一半嘅。咁我就想知啦，即係你分流到幾多咧？可能有一半都仲係喺土瓜灣區同埋紅磡區咁，同埋亦都唔係一個強制性，只係一個參考作用嘅咁。點睇咧，楊永傑？ 其實我同意所講嘅，嗰日我哋都喺區議會裏面都討論過呢個名單嘅。咁只要你個名單上面仍然有過一半嘅時候咧，即係喺嗰個餐廳，即係旅行社咧，都基本上係好大機會揀到我哋土瓜灣。不過咧，有個好嘅地方係乜嘢咧？因為過去有九成呢啲平價團都係嚟翻我哋九龍城嘅。咁如果有一半，正如頭先我講，差唔多有一半都分流出去啦。咁正係呢個就起咗作用咯。如果唔係咧，就好過去咧就九成嚟咗我哋九龍城噶啦。咁而家得一半過嚟咧，咁其實就啱啱。好就是我哋成個地區嘅承載量咯。 整體嚟講啦，有冇話即係睇到喺同疫情之前嘅五一嘅假期去比，今年嗰、那個情況係有冇話即係所謂擾民嘅程度都減少一啲咧？咁你自己又見到個觀察又係點樣咧？ 呢一兩日我哋落去觀察咧，係比疫情之前咧係大為改善。疫情前咧。是誇張到咧，即係要排隊咧，繞一大圈嘅。啲旅遊巴咧係塞死嘅。咁今年望落去咧，其實所有嘅安排咧，我覺得係好大為改善啦。所以呢度都再次多謝旅監局一班嘅同事啦，同埋警方啦、民政處啦等等嘅一齊合力去處理呢個問題啦。 係咪最大嘅分別其實出現咗就喺旅監局嘅工作或監察方面咧？你自己覺得 係？係嘅，冇錯。因為過去咧就係得旅議會或旅發局佢哋去幫手啦，佢純粹係對約界 佢對業界係冇重大嘅影響力嘅，只係會同佢講啊，你咁一咁咁，咁基本上係起唔到作用。咁而家旅監局咧係的確有一個監管嘅作用嘅，不過咧而家旅監局佢就真係好拍檔，佢做多咗好多工作。咁但係咧，佢始終即係喺指定食肆上面唔納入監管咧，都係一個漏洞嚟嘅。所以未來咧，我哋都會繼續推動咧，將指定食肆納入監管。咁你先係真真正正發揮旅監局，除咗對團、對指定購物點，同埋對食肆都有監管咯。而家食肆係完全冇監管嘅。 嗯，除咗頭先提到一啲即係食肆嘅情況咧，你覺得需唔需要喺其他交通點啊、口岸方面都要一啲詳細啲嘅監管去處理嗰個承載力或者運力嘅問題咧？ 嗱，而家咧旅監局都好好嘅，佢哋每一日都有喺香園圍啦，唔同嘅口岸咧都派員去做登記啦，逐個方面。佢本身每個團嚟到香港咧，都要預先喺旅監局個做登記，所以佢哋基本上知道咧，佢哋幾時嚟，喺邊度集合。咁呢一度咧，旅監局佢哋喺嗰個口岸咧都有發揮咗分流嘅作用啦，同埋管理嘅作用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杨永杰咧系九龙涌立法会议员啊，了解到有关于五一假期期间喺红磡啊、土瓜湾等等一带嘅情况。之前咧就话面对五一假期啦，局长杨润雄都提到话，旅游事务专员咧已经同各部门咧系估算来港嘅人数啦、口岸啦以及系交通容量等等，系已作出一个适当嘅准备，并且同业界咧系商讨承载力同埋运力等等嘅问题。你自己点睇？1872311，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马来西亚出身的国际影星杨紫琼夺得2023年奥斯卡和金球奖影后的殊荣，她演的电影《奇异旅侠》挽救宇宙，内容描述杨紫琼饰演美国华裔移民秀莲，和丈夫到美国追梦不成，只在某间洗衣店做住乏味的琐事，生活平平无奇。某日她的丈夫突然觉醒成为另一个人，告诉秀莲听身处多重宇宙，而且世界正是被邪恶势力逐步瓦解，而秀莲就临危受命，才发现这是一场反思的成长之旅。这部电影的原名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香港译作奇异旅侠挽救宇宙，内地译作讯息全宇宙，台湾就译作妈的多重宇宙，新加坡就译作天马行空，当中以台湾的译名最为传神。 多重宇宙这个名词是由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1895年提出，而如今的多重宇宙论指的是一种在物理学尚未证实的假说，指出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很可能还存在有其他的宇宙，它的基本物理常数和我们所认知的宇宙相同，亦都可能不同。 如果大家对电影的多重宇宙无法之理解，那就不妨读一读《神的方程式：对万有理论的追寻》这本书。 作者加莱道雄是日裔美籍科学家，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据说他从小就喜欢阅读科幻小说，但是不满意小说充斥着交代不清的物理情节，促使他长大之后立志从事物理学研究。 本书不仅探讨了是否有平衡宇宙构成的多重宇宙，还涉及到暗宇宙的问题，并且思考宇宙意义的迷团、生命意义的价值，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科普著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神的方程式：对万有理论的追寻》，作者加莱道雄，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由张井报道一节新闻。 今日是五一劳动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劳工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元素。他在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改善劳工权益的措施，包括研究优化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机制，法定最低工资亦由今日起上调至每个钟头40元。另外，政府亦都已经提高职安健法例罚则，相关修订法例已经在上个月通过。至於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將會在2025年5月1日生效。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貼文表示，政府日後會繼續與勞資雙方就勞工議題溝通，讓廣大僱員得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達至勞資雙贏。天文台在清晨5時47分錄得南中國海發生一次 4.9 級地震，震央位於本港南面大約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約10公里。天文台說接獲超過10名市民報告，表示感到輕微震動，震動維持幾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懸掛的物件擺動，門、窗、碗、碟發出聲響。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啟程前往美國，展開四日正式訪問，當地星期一將會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談。小馬可斯表示，兩個人會晤對促進國家利益及加強非美重要聯盟關係至關重要。路透社引述美國政府一名高層官員預計，拜登同小馬可斯將會就加強商業以及軍事聯繫達成協議，強調美國和菲律賓合作尋求的不是挑釁，而是在菲律賓應對複雜的西太平洋局勢時為他們提供支持。在小馬可斯出訪前夕，美國國務院就日前中國和菲律賓船隻在海上對峙，呼籲中國停止在南海的挑釁和不安全行為，強調美國支持菲律賓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海洋秩序。路透社引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一份書面聲明回應，中方願意通過友好協商處理與南海有關國家的海上分歧，並且警告美國不要干涉。聲明說，美國作為域外國家，不得插手南海事務，不得利用南海問題挑撥地區國家。中国棋手丁立人在哈萨克举行的2023国际棋联世界冠军赛击败俄罗斯对手，成为国际象棋首位中国棋王。丁立人和俄国棋手涅波姆尼亚奇在14盘慢棋中打成7-7，在快棋加赛中前三盘双方赛和，到第四盘丁立人把握机会取胜。首次参赛的丁立人赛后说，在朋友、家人和团队的帮助下，赢得了一场和焦虑的斗争。他透露，回到休息室后喊了很久，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也都因为这次比赛艰难的过程。他又说，赛后会和平常一样散步，还要和亲友吃饭庆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医生，我女女咩病啊？使唔使食抗生素啊？ 是流感，但唔使食抗生素。 唔系食抗生素，快啲好咩？ 错，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对病毒感染，例如伤风、流感，是冇效的。 哦，咁边只药退烧，边只药止咳，边我系咪问得太多啊？医生 问得好，问清楚就知道要食乜嘢药同点食啦。 2023年5月1日，渔护署八乡捕获雌性潜螺鳄，已送海洋公园检查及护理。 陈茂波指，访客上升及消费好转，将反映于首季经济及零售数据。 玻璃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今日实施。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延长停火。联合国称谈判停留准备阶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讲到一啲唔同嘅劳工议题，包括喺长者工作方面处理到，讲到头先佢哋一啲系长者做散工方面啦，面对唔同嘅问题啦等等嘅。1872311，有林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林女士，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啊， 自由方系咪？ 我是蕭樂文，你好，你好。 你蘇文文，係啊，唔好意思，我因為頭先聽到有一位長者咧打電話咧同你反映話，叫政府俾多啲工作，少少嗰啲好容易嗰啲，俾啲長者有得寄託，我非常之支持。 嗯。 但係我以前都有想要打嘅啦，但係成日打唔成功，係嘛？咁我嘅意思咧，就話好似50年前咧，話嗰啲長者個個坐低喺度剪線頭，咁啊有得傾偈，有得錢收入，所以冇條政府唔使負擔咁多咯，係咪先？咁香港嚟講咧，以我嘅觀察咧，嗰啲長者咧，60歲以後嗰啲70歲嗰啲都好健康噶。個個出嚟公園度運動，有啲嘢冇嚟咧，出邊都冇人請，係咪先？年紀咁大，咁呢個問題咧，我就計意思就話，個今朝個作嗰個女士唔知姓乜嘅嚇，我唔記得，我就即係好支持佢呢個意見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女士，都係同意長者啦，尤其是部分可能有心有力嘅都可以繼續做嘢咁。不過其中頭先提到一啲討論咧，就係有啲長者可能係佢哋議價能力低啲啦，或者可能身體嘅情況等等啦，佢哋想做嘢，但可能就未必係有得選擇一個全職嘅工作，反而係只能夠揀一啲嘅零散工。咁所謂散工嘅話，就可能導致到佢哋有啲唔同嘅福利啊等等會係少咗嘅，例如有薪假。等等嘅，因為佢哋可能未必符合到嗰個嘅連續性僱傭合約嗰個嘅規定啊，時數上面規定咁。唔同嘅討論有關於長者工作嘅，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林先生嘅，早晨。 你好，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請講。 長者工作咧，兩座大山跨唔過，第一啊勞保，第二啊驗身。嗱，我舊年八九月咧就考個保險工牌啦。未考牌之前咧，就規定你嗰個考試咧驗身合格幾考試，咁我花咗1500蚊，點樣嚇？點樣考咗合格啦？第二個難關咧，就話超過60歲咧買供銷難勞工就揾唔到嚟做，咁你焗住轉唔到行嘅喎。你呢兩樣嘢你跨唔可以跨過嘅喎。同時咧，我反對假人工嘅，你仲打嗰啲假人工，其他嗰啲你要養妻活兒嗰啲唔掂嘅，知唔知啊？你唔可以打冧個市場噶嘛？ 但係你見到長者即係話有即係所謂假民工嘅情況咩？佢 啊，你頭先你幾個正宗話假民工可以平啲啊嘛，咁唔得嘅知唔知啊？你打冧個市場啊！你長者就可以捱低價得噶嘛？你冇可能啊壓低價將你減你人工，咁啊人哋咪唔掂咯 嚇？ 你唔可以整爛個市場嘅，真係。你为咗自己个便利，但最紧要啲要搞掂嗰两座大山，验身同埋买唔到劳，公司买唔到劳保唔请你个问题噶。 OK， 好啊，唔该晒林生，仲有李小姐打上嚟，早晨，早晨，李小姐， 喂， 系听到，请讲系， 喂， 系听到李小姐，请讲， 冇啊，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可以讲啦。 我想同你反映一下咧，就係、是、關於嗰啲65歲以後嘅長者參加嗰個勞動市場嗰個強積金問題咯。咁你政府點解會話65歲僱主就可以唔同佢供強積金？佢都係社會嘅一份勞動力啊嘛。我見到而家社會上好多嗰啲 長者咧都係65歲以上，因為佢原先咧都係喺個公司做開嘅。 嗯。 咁你而家尤其係服務業啊、餐飲業嗰啲咧，好多65歲，佢而家身體仲好好，可以咁講得，佢一日仲做成12個小時工作。好啦，到65歲之後咧，你個僱主就話唔同佢供強積金啦。 嗯。 都係同一個人、同一份人工、同一份工作，咁你點解會鼓勵個僱主可以唔同佢供強積金咧？ 嗯。 咁係個僱員係可以有權選擇唔做，但你個僱主咧亦都想留佢，但係佢為咗慳嗰5%咧，你問佢咧，佢就話：我哋暫時未有啲咁嘅計劃喎。 嗯， 佢係想你做啊，咁但係你政府你咁做話可以免工，咁佢咪變咗鼓勵咗佢唔使工咯。 嗯， 而家個個都係噶啦，做嗰個就肯定嫌錢少，俾嗰個就肯定嫌錢多。但係呢個公道同埋平衡咧，主要就靠政府嘅啫。咁實質佢都係參加社會勞動，點解你可以唔同佢唔供啫？佢都同一個人啫嘛，同一份工作啫嘛。仲有好多咧，咁你政府帶頭唔同佢供，咁好多嘢，咁啊差唔多。你叫鼓勵啲僱主去向啲弱勢社群65歲嗰啲埋手去咩佢啫？咁你日日而家講話咩輸入勞工啊，又話勞動力不足。 嗯， 可以咁讲啊！而家65岁以上好多人身体仲好好噶，好多好做得噶。 嗯， 你不妨如果有记者可以采访下而家前线服务嗰啲啊，几多都系65岁以上嘅人啊，仲喺社会劳动紧噶。 嗯， 希望你哋如果系希望工联会啊、你哋啊、传媒啊嗰啲咧，多啲向政府反映呢啲问题啦。 嗯， 咁实质社会系好多潜力可以发挥嘅啫。我讲嘅主要系就呢啲，即系觉得系社会上。同埋政府喺佢啲問題上都不公道咯， okay. 反映 好，唔該曬李小姐，同你傾到呢度。之前咧財政預算案都有建議啊，就話提高僱主為65歲或以上嘅僱員啦，做一個嘅強制性自愿性供款嗰個稅務扣減，由而家咧嗰個嘅開支係開支嘅100%啦，增加到200%嘅。咁唔知呢個措施會唔會都吸引到多啲僱主為65歲以上嘅僱員啦，多一啲嘅自愿性供款啊等等咁。休息一陣先。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Faisal， 你哋可以叫我 Bubu Faisal， 我是巴基斯坦人，亦都是篮球教练。 CIBS 可以俾到少数族裔在大气电波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真是一次好好的经验。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黃金週啊，內地五一黃金週去到第二日啦，咁啊據入境處嘅數據咧，截至尋晚9點為止啦，講緊就係即係大約有咧係329,000人次入境嘅，咁啊341,000人次就係出境，咁連埋咧上個禮拜六啦，即係4月29日啦，就錄得係361,000人次係入境，咁即係話五一黃金週頭兩日咧，講緊4月29日同埋4月30日咧，就係有69萬人次咧入境香港啦，咁啊今日應該都會再有一啲嘅新數據會再出嘅，咁啊我哋再睇住成個情況啦，咁嗱就住五一黃金週一啲嘅內地嘅入境人次係多咗啦，內地嘅旅客多咗啦，會唔會都帶動到？除了酒店之外，賓館的訂房方面都會多了呢，又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有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劉功成，可不可以講一下現在賓館的訂房情況是怎樣，即是怎樣受惠到這個五一黃金週呢？ 就這樣說，表面上就好像很繁榮一樣， 咁 查實呢就是說好像跟以往即係2019年啊，之前咧嗰個時代咧就唔同啦，即係嗰陣時啊拍曬門啊，四圍揾房。咁而家點解我哋即係睇唔到話有呢、這個即係咁嘅景象咧？佢係有客，但係你唔好忘記喎，好多賓館咧就已經係做咗過渡性房屋，咁啊變咗一堆人咧就係、是。不會入住賓館噶啦，佢揾唔到啦，因為你做咗過渡性房屋啊嘛。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是、做咗劏房、另外有劏房咧就攞咗我哋賓館一啲生意嘅。咁你要問係咪啊賓館呢度係咪冇生意咧？又唔係，就冇。如果你真係計起條數上嚟咧，就係、是、唔會比以前多嘅。 咁另外即係你哋要知道啦，嗰啲即係國內啲大公司啊，咁同你哋訂房咧，佢一般咧佢就用佢又訂嗰啲酒店啊 ，Peninsula 啊 ，Sheraton 啊等等嘅大酒店嗰啲。嗰啲又講到價錢又成萬蚊、萬幾蚊啊、千幾蚊誒，其實幾千蚊啊，梗係有啦。 嗯， 咁啊變咗賓館呢度係少咗噶啦，已經。 嗯，即係整體你意思，賓館個供應量都少咗咁樣。咁但係有冇話睇到，就算係少咗啦，但係個入住率方面會唔會都因為少咗啦？可能又就滿啲咁樣咧，會高啲咧入住率方面。 入住率你因為房少咗啊嘛，你入住率梗係高咗噶，係咪啊？ 嗯， 即係你唔夠房啊嘛，唔夠房變咗即係好多房用咗第二個用途， 嗯， 亦都好多有啲賓館亦都轉型做咗劏房， 嗯， 或者 Airbnb 啊咁樣， 嗯， 咁去避免即係話政府即係成日揾佢麻煩啊，諸如此類咁樣啦， 嗯， 好似係即係滿街啲人，定係因為我哋睇到有啲敲門嘅人係少咗嘅，即係話敲門揾房嘅人係少咗， 嗯，呢，這個 但係咧就啊。 你哋嘅观察啦，即系敲门嘅人少咗，但我想知道有冇整体你哋都有啲数字，大概可以入住都去到几多，同埋而家个房价方面又去到点样嘅？ 嗱，房价都系视乎即系嗰啲咁嘅经营者嘅睇法啫。佢认为佢都仲有好多空房，佢咪平啲啦。 嗯。 啊，如果就系、是、佢冇房嘅，咪贵啲啦。咁当然即系话，如果我手头冇咁多房，我梗系起码都收贵啲啦。即系话。你講起就係話，因為以前嘅即係話早輪嘅房咧係好平嘅啫，係二三百蚊啊咁樣，諸如此類。咁而家就因為黃金周啦，咁佢又提高啲啦，我哋係提高咗嘅。咁但係即係話等於有我哋有啲房咧，俾其他啲賓館咧，佢租曬啲房俾過渡性房屋啊嘛，咁就冇房租俾人啦。佢有啲熟客咁咪走嚟揾我哋咧，又話要 book 幾多間房啊，等等等等。咁跟住呢整下呢到夜晚又塌病啦，即係话表示佢唔係好多客，即係咁解啦。 但你頭先讲话房价之前就好普平啦，可能去到二三百蚊啦，而家黄金周嘅房价可能係去到几多㗎，你自己听到。 而家呢就即係喺个 location 好啲，同埋即係佢嗰间嘢开名啲，咁咪去到六七百蚊啦咁样诸如此类㗎。咁但係我有啲大房我都话嗌到成千蚊㗎，咁有冇咁多人住呢？即係冇噶嘛，就係我哋而家一般咧，我哋係都係三四百蚊啊，四五百蚊咁樣嘅啫。 一般就三四百蚊、四五百蚊，但係呢啲都有人住嘅，貴啲就去到六百蚊或者以上咁。呢個同以前比咧，同過往疫情之前嘅黃金周比咧，係咪都大約呢個價咧？呢個水位咧都係。 你話幾年前梗係唔係啦？咁我哋分分鐘一間房去到一千蚊啊、千零蚊啊，咁千幾蚊都有嘅。咁而家就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因為嗰啲高檔嗰啲俾啲大酒店立曬噶，因為佢有人同佢 promo 嘛，即係佢介紹都介紹俾佢住嗰啲，即係高檔啲嘅。咁等個市面繁榮啲啊，多啲有錢人落嚟買下嘢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今時同過往咧就係有啲唔同就係咁樣。 OK， 即係簡單啲嚟講，黃金周會唔會都特別對你哋嚟講嘅生意嚟講係幫助得好多咧？ 就梗幫助一定係有幫助嘅，一定有幫助嘅，因為你開咗關啊嘛，咁個個都想落下嚟啊嘛，咁樣有啲即係話真係有啲真係想嚟使啲錢啊，買下嘢啊咁樣，有啲就成頭獎係話有啲景點喎，咩故宮啊、K Club 咁樣，咁咪想睇下呢啲咁嘅嘢咯，咁係有幫助嘅，但係即係唔係想象之咁即係咁好嘅，即係話咁。咁繁榮啊，諸如此類。 O、okay. K， 人手方面點樣㗎？酒店業就話人手有啲不足啦，賓館業方面有冇咧？ 絕對有啊。 嗯。 嗱，賓館咧就冇計㗎啦，因為點講咧，即係嗱，我哋過往就係因為協助政府咧，就係俾啲即係檢疫嘅地方俾政府，我哋頭一陣啊幫政府做呢樣嘢。 嗯。 咁幫嚟政府希望等啲人有個地方即係。停止傳播啲病毒啦，檢疫幫助佢哋唔俾出街等等。咁樣咧就即係而家咧就即係話，變咗而家就唔同啦。你講起話，即係話你講起即係點樣話？再講多次啊，即係 我同埋就个人手方面有冇即系？ 人手啊，人手嗱、啊，人手咧，我哋冇法子噶啦。 嗯， 因为我哋因为嗰个生意不足，所以受到政府帮补下嚟，有一段日子系帮补下啲宾馆啊咁样。 嗯， 咁、 嗯、 我哋亦都系自己都做埋一份啦，系嘛？因为我哋有好多职员咧，我哋虽然唔系全部辞退啲职员，留翻一部分。一部分，譬如我哋有幾間賓館嘅時間咧，或者咁，我哋而家唔夠人手啦，唔夠人手，咁我哋唯有即係啊，就用旅行社啲人去幫手啊，或者我哋自己嗰啲，即係話，即係話嗰啲高層啲嘅職員啊，咁樣佢咪幫手做呢樣嘢啦。係人手非常之不足。 OK， 我登報紙幾次請唔到人，貼街招請唔到人，就貼街招。尋日貼街招咧，有一個人就上嚟，我要住房。OK。咁佢話我哋喺國內訂唔到房嘅，訂唔到賓館房嘅。 嗯。 咁我哋人手係一定係要一定，因為當然勞工界佢即係唔想我哋請人啦。 嗯。 如果唔請人咧，焗住而家有啲賓館咧，佢又揾嗰啲啊，即係話照顧老人家，先一路照顧老人家，一路就幫手做下賓館嘅嘢嘅。 嗯。 所以變咗就造成咧。引致人哋咧就係犯法。 Okay, 所以我哋冇人收金，點你話咧？ 嗯 ，OK， 好。 所以呢個係好嚴重嘅呢、這個。 唔該曬劉公成，講到人手方面啦，亦都講到賓館業嗰個嘅訂房情況，佢就其中提到一啲賓館而家嗰個整體嘅供應都比疫情前咧都係少咗嘅，咁有啲可能轉型啦，做咗過渡性房屋等等嘅咁。劉公成就係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咁另外講到黃金周另一個業界嘅情況係點咧？又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講下零售界方面，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呢一两日黄金周嘅情况，对于零售业嘅生意帮到几多有？ 帮到都好多下嘅，喺出边见到人头涌涌啦，都旺丁旺财嘅。 嗯嗯，系咪嗰个升幅会系点样咧？同埋你哋嘅比较系点啊？比较疫情之前嘅黄金周，定系比较平时一啲假日嘅日子？点样多法咧？系 唔系？如果比起平时嘅话咧，我估计其实应该多差唔多都相传呢日人流多成两三成嘅。 嗯， 咁就算民生區話咧，講我聽嗰啲人流咧都多成接近兩成嘅，嗰啲生意額咧，其實如果好似啲珠寶話咧，都珠寶首飾話咧，講我聽嗰個升幅話咧都顯著嘅，都係有雙位數字嘅兩三成嘅，喺嗰啲嘅旅遊旺區嘅尖沙咀區嗰啲咁樣。 嗯， 咁而民生區嘅話咧，都係雙位數字嘅。 嗯， 咁本地嘅市民咧，其實受惠於點消費券啦，同埋咧即係近日嘅政府推出嚟嘅開心香港咧，咁見到啲人出去出邊咧都係雀躍啦，同埋使錢咧都係比較雀躍啲嘅。 嗯，係咪簡單嚟講，但係主要喺個生意上面嘅帶動都係一啲內地嘅旅客多咧？係 睇下你喺旅遊區定係喺民生區，因為嗱民生區就並不是完全冇旅客嘅，而家有啲旅客都醒目嘅，自己識得去一啲唔同嘅民生區度玩，咁當然就唔會夠喺尖沙咀嗰邊講普通話啲朋友啊，或者西岸面街嘅朋友咁多啦咁樣，咁但係都係受惠嘅，都係受惠嘅。啲名店話咧，見到都有唔少人喺度排隊啊咁樣，就算啲貴價貨話咧，其實都係有銷路嘅。 嗯，我想知道同疫情之前比今次嘅黄金周，你哋见到对于零售业嗰个生意嚟讲系点啊？同疫情之前嘅黄金周去比嘅话， 疫情之前去比啊，咁我谂其实都回复咗差唔多有六七成嘅， 嗯， 都有六七成嘅， 嗯，就主要系一啲头先你讲到，譬如一啲名店或者珠宝店等等，系咪都主要系呢一类贵价品嘅即系零售层面方面会系回复得快啲咧？ 就算啲電器嘅產品咧，小電器產品咧，同埋啲化妝產品嗰啲咧，比較啲普通啲嗰啲咧，都起碼都有雙位數字嘅增長嘅。 嗯， 咁所以其實惠及嘅話咧，就係帶動每一個行業啦，包括我哋就係前線嘅零售嘅飲食嘅後面，其實我哋又有供應商啊、批發商啊、入口商啊，同埋廣告啊等等咁樣。咁其實都人人有份嘅。呢、這個過去大家都知道喺旅客過嚟香港話。幫手點樣可以香港帶動到大家都叫揾到七眼仔咧？個原因就係其實人人都有份。 嗯嗯，之前都話人手不足嗰個情況咧，有冇話即係因為少咗人，可能應付啲客，尤其是遊客嚟到嗰陣嗰啲嘅工作都有啲影響啊？等等啊。 呢、這個就喺開心香港裏面最擔心嘅問題嘅。咁但係呢幾日咧，即係都呼籲咗好多老友咧，同埋亦都好多老闆，佢都知道人。 即係旅客過嚟咧，佢哋都寧願出高再高啲價錢咧，揾多啲 part time 啦，請唔到又揾多啲人過嚟幫手，希望俾個好啲嘅體驗咧，俾嗰啲旅客啦咁樣。咁而人手不足呢個問題咧，咁其實而家我相信每行每業。全部各行各業大家都知道啦，跟住香港打工仔其實都明白嘅。咁而點樣令到點解會令到一啲零售傳統行業未人恢復得曬咧？舉個例子就喺疫情之前，可能佢哋啲鋪頭，我啲朋友可能有七八十間，即係舉個例子連鎖店咁樣。咁因為疫情，大家知道冇旅客，咁我哋一定縮減成本，可能縮到四五十間。咁知道旅客過嚟，咁嘅希望快啲恢復翻以前嗰個承載能力嘅話，咁但係即係雖然鋪租咧。都仲係個租金都仲係合理嘅，因為跌咗落嚟，但係個問題驚人手請唔到咧，所以減慢咗佢哋咧，就係重新去租鋪啦，同埋裝修咧嗰啲鋪頭嗰個嘅時序嘅，可能其實原先諗住要快啲啊，回落翻六七十間、七八十間，但係而家其實減慢咗腳步咯。咁所以你見咗呢啲旺區咧，旅遊旺區咧都仲係有啲吉鋪嘅情況咧，其實我相信人手咧都係其中一個影響嘅因素嚟。 不過頭先我聽你講就係咪黃金，所以啲短期嚟講係咪都可以出多啲價錢請多啲兼職？呢一招係可行噶嘛？係嘛？ 冇選擇嘅方法。咁因為其實始終都要多啲人，如果你留意一下呢個零月嘅話，都有好多報章成日講一人店鋪係咪、即係成千幾隻得一個人睇鋪，包括開閘拉閘上課收錢咁樣，係咪？但係啲旅客真係過嚟咧，其實有啲老闆除咗自己公司生意營運之外咧，個形象都好緊要，因為大家都希望幫香港搭建一個好嘅形象。咁如果你話啲人過到嚟，我哋冇人服務佢，翻去啲小紅書講我哋嘅話，咁啊影響成個香港。我聽到有啲老闆話。即好高好高人工，根本就唔合理嘅人工，其實都要咁做啦。 高成點樣咧？係邊啲店鋪多啊？主要係 可能佢如果平時比平時請開嘅話，可能都多50% 請嗰個 part time 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請咯。因為寧願呢幾日即係呢個禮拜嘅話咧，起碼即係輸人冇輸陣啊嘛。 另外我就想問，頭先你講到一啲譬如遊客區旺啲啦，旺丁旺財啦，名店方面亦都係多翻客啦。見到不過我見到有報道就提到有記者去到以前上水就比較多水貨賣嘅，即係或者有啲人叫做水貨街咁，上水新康街咁啊，就話以前就比較多一啲遊客啊，即係掃貨或者係拖住個夾去買貨嗰啲情況就唔再見到啦。咁你自己點？咁睇呢一个嘅情况嘅原因又系点样咧？ 我相信喺海关咧去打击一啲咧非法非法咁嘅非法避税嘅行为嘅话咧，其实都几长，都几出色嘅。我谂其实过之前嗰两个月嘅话，都有唔少嘅行动。咁对于一啲非法去走卖一啲嘅产品嘅人士嘅话咧，我谂其实都做咗啲警惕嘅作用啦。咁但係始終有啲人咧，真係過嚟買嘢自用啊咁樣嘅，個數量唔係好多嘅，咁所以其實上水邊都仲會有生意啦。同以前佢哋好遠，因為以前可能有啲人係集團式咁樣過嚟去做呢啲嘢嘅。咁而今次咧，黃金周話咧，咁其實即係第一次喺疫情之後恢復啦。咁而加埋 Happy Hong Kong 咧呢個嘅活動咧，我聽到喺大灣區都多朋友聽到，所以過嚟去美食啊，自己食為酒啊咁樣，我相信都係合理嘅。 講緊開心香港啦，就唔係淨係一次活動嘅。不過啱啱嘅呢個禮拜六日就叫頭炮咁樣啦，嚟緊都仲會有嘅。你哋嘅期望係點咧？其實睇到第一次嘅例子，係咪都對於成個人流啊，對於零售業嘅生意帶動啊，開心香港都有幾大幫助咧？ 其實我覺得氣氛係重要於一切啦，因為今次你見到財爺對即係好大力去推廣呢個咧，其實唔同電子消費券、電子消費券大家話成幾百億大家落袋，呢一個佢活動嘅話，佢初步嘅構思都係兩千萬啫嘛，但係做出嚟嘅效果其實你見到都好嘅。咁你雖然今次即係好似美食喺會展做啦，咁但係其他地區咧自己都喺我聽到啲街坊或者啲唔同嘅商鋪啲朋友咧都自己諗啲方法做下推廣，好似我自己零售嘅都食住個勢話咧都成機攞啲優。為啊減下價，咁咪用做下 marketing 啊，咁咪又做下生意咁樣咯。咁成個市面嘅氣氛好緊要啊！你見到好似睇戲咁樣，出得街睇戲自然有幫襯啦。咁所以等呢個成個氣氛嘅氛圍嘅話咧，你見到香港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好正面、好正面、好正面嘅方向走。 OK， 好，唔該曬邵家輝。邵家輝就係立法會議員，係批發及零售界嘅。見到香港戲院商會都話，全港戲院日咧吸引咗超過22萬人次去到戲院咧睇戲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